天耶！ 漫游会餐厅，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 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刘明月。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的节目视频音频回放我们会在直播结束后呢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哦。小美，最近我发现了一个二次元圈里的一个好饭碗。 你们是每次都能发现好饭碗？ 那必须的。 你发现的第一个好饭碗就是我漫游嗨翻天的节目主持人这个岗位试试。 对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也跟就是在节目里呢私心给大家广而告知一下。你猜是什么？ 是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是不是？ 那当然和咱们的 主题有关。我猜和少景有关。 那是必须的。 你要就职，博研硬化了。 没有，我公司知道了，开了我的，不要这么胡。 开玩笑。 那个，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前一阵呢，然后我们的博导呢也说了，博导说他们就是现在他们团队已经超了100人了，管理起来太难了，所以现在想让大家给他们推荐一个经理人。 所以你动心了。 我也非常动心，但是我不会啊，主要是，所以呢，如果要是身边要是有这样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博导的微博，然后那个到时候跟他们私信一下。 那你嘞？ 我呀，我还是好好配音吧， 安安静静做一个观众，是不是？ 对。 其实小伙伴们肯定也知道嘛，就在这个月的28号，9月28号，少年锦衣卫的第二季是即将和广大的这个观众来见面了。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也绝对是少年锦衣卫这个团队的核心大佬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博研硬化 CEO 少年锦衣卫的总导演陈博研， 欢迎我们的陈导。 欢迎陈导，然后同时还有我们的导演谢丹，欢迎谢导。还有我们的制片如继荣，欢迎。给大家打招呼啊，欢迎三位。那其实呢，这次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了，因为大家可能很少能看到三位核心 大 咖， 对啊， 同时出现在我们电台，是不是？ 对，一般其实都是，就是要不就是配音演员。 大家可能更多看见陈导是不是在少锦的小剧场里面。 对，我自己出来露的比较多。 然后每期这个每集少年锦衣卫播放正片结束之后，其实大家都还蛮期待陈导的固定露脸环节的。 大家吐槽我上的太多了，就感觉导演访谈已经变成正片了。 对啊，这已经成 为每集的一个部分。 对，片尾彩蛋抄了本集内容。 其实挺好的，就是大家可以听到一些猛料，经常。 对， 然后还有 今天有很多猛料的。 对，今天确实有很多猛料，而且就还可以听听大家这个吐槽。 直接现场吐槽， 现场吐槽。 确实，对我个人而言呢，就是《少年锦衣卫》看完之后，我也变成了一个坚定的云九党。不知道几位和明月怎么看哈？可能大家心中也都有自己比较喜欢的 CP 以及比较喜欢的人物这样的。 对，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呢，就是因为我喜欢的比较怪。我是一个 FF 团。 FFF 是吗？ 对，我是一个 FFF 团。所以我 自从你经历了某件不太好的事情之后， 我经历什么不太好的事了？ 开玩笑。 好， 来，那咱们继续说啊。其实呢，今天就是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 B 站给我们发弹幕互动， 没错， 然后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嗯， 大家也看到我们直播间前面这么多的周边玩具了，对不对？有抱枕啊，有手办啊， 对， 还有我们的很多，还有书籍啊、扇子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大家持续跟我们进行弹幕互动呢，我们就会随机进行抽取五位小伙伴，好不好？抽取五位小伙伴，然后就是我们的锦衣卫的周边，到时候会送给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跟我们弹幕互动。 对，大家一定要多多交流了。然后我们将从所有参与弹幕互动的小伙伴当中随机抽取五位。其实我相信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的大家一定有很多的话题想跟三位交流，所以大家不妨真的要抓紧这次机会。下次就是再集齐这么多的主创人员，我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呢。而且就在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少年锦衣卫第二季的宣传片也将在漫游嗨翻天的节目当中首发。 是吗？ 所以想知道第二季都有哪些精彩的剧情，有哪些新出场的这个人物角色啊，包括这个故事情节的走向会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宣传片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那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弹幕估计会爆炸的。 对， 那咱们就闲话不少说了，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1，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好，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 灯号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刘明月。 嗯， 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博言映画的 CEO 少年锦衣卫的总导演陈博言，欢迎。然后还有我们的导演谢丹，欢迎谢导。 哎，欢迎。 还有我们的制片如继荣，欢迎 欢迎欢迎，再次欢迎三位。嗯，其实陈导这两天是喜事儿不少，是不是？ 对， 听说。 然后也是屡屡斩获各种奖项， 对， 比如说这个星光奖最佳新锐动漫奖。 对，还听说就是在我们的中国动漫金龙奖有提名。 获得了提名奖。 对，哇，最佳动画长片的那个系列片。 嗯，其实说到就是少年锦衣卫这部作品，然后明月也是有在追，是不是？ 对，其实我是因为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嘛，然后我就是看过这个刚看的时候我说哇，制作好精良，感觉画风特别的美。 对， 然后后来呢，然后就被剧情所吸引了，但是奈何工作太重了。 嗯， 有的时候其实我是想 熬夜看， 对，黑眼圈都重的不行。 所以你的黑眼圈是因为看少年锦衣卫看出来的？ 对对对， 在导演面前这样说是 这个是 导演 爱护国宝，爱护国宝。 真的，陈导，你有没有看出来明月的意思就是他有多么的喜欢少年锦衣卫？ 对对对，我 他有多么的看上了那个经理人的位置。 我一定要请你在我们公司坐坐，我觉得你是很好的代言人。 哎呦，我 广告做得好，广告做得好。 嗯， 行。 其实刚才就是明月也提到一点，就画风非常精致。你看那个人物的什么胡茬甚至都能清晰可见，是不是？而且我觉得，本身少年锦衣卫这个设定就是非常的帅。不知道最初的时候，陈导是为什么会想涉及到少年锦衣卫这个题材？ 对，因为其实我们一直有个吐槽点，就是说本来想注册锦衣卫，但是因为锦衣卫这个 IP 毕竟太大了，然后已经被注册掉了。 有很多影视剧作品什么的。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觉得这不妨也是一个新的机会，就像很多传统文化一样，可能它包括《西游记》，可能很多人拍过，但是怎么拍出新意来是最难的。所以我觉得锦衣卫的题材，我们当时既然把它当做一个命题作文去做，然后觉得正好我们取一个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锦衣卫是一个那种官府组织，很暗黑呀，或者甚至是很皇权呀，但是我们可能正好想做一个比较颠覆甚至比较新的解读这个职业的点，就像日本的火影忍者，或者说像美国的那种007一样。 嗯， 他可能比如说007也是一个皇家特工，但是他可能做的很多事情已经是不只是一个特工 那么简单， 甚至是维护着国家安全之外的人民百姓啊，甚至是 全球的和平，然后锦衣卫也是一样，我觉得他的明朝可能虽然代表的是一种这种皇权的这种机关组织，但是我们怎么去讲一个年轻人去对这个职业的解读，这是我们少年锦衣卫一个很好的选题。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就刚刚提到了 PV 的事儿，所以他一直说 PV 什么时候放，今天晚上肯定是要给大家一饱眼福的。 对，大家不要着急啊，一定要持续关注， 准备好子弹。 难道不怕大家准备好刀片吗？ 因为我这儿有很多嘞。 看来大家记得不少。 哎，真的就是咱们经常会把记刀片当做一个梗来说， 对， 我不知道会不会。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敢正面接这个戏的组，然后我们把刀片这个事情直接放在了我们的每篇的片花的那个部分去说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真的很感谢这个接刀片的粉丝，刀片是一种态度，代表他对我们 真的寄来了，是吗？ 真的寄来了，真的寄来了。 哇， 刀片跟肌肉都有寄来，我们还收到了全家桶。 全家桶是可以有的， 还有读者来信也很多。 所以看到这些就是也代表着大家对少年锦衣卫的关注。 对，我们最怕的是没有反应。对，就有刀片证明大家对他喜欢的角色很在意，他希望通过刀片来让我们编剧重视起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然后同时多接点吃的话，让我们这个组里边的人享受点福利来说，我们更开心。刀片已经够用了，我们现在已经拿来削铅笔了。 就是省掉了铅笔的转笔刀的， 对对对，帮我转笔工本费。 其实说到少年锦衣卫嘛，不知道我们的谢导还有这个卢金荣制片在最早接触到少锦这个故事大纲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先说吧。那个我接一下刚才陈导那个话，其实我是我个人是觉得少年锦衣卫其实也定位的我们的主角的年龄层相对来说更低一点。 对， 其实呢以动漫这种形式去展现这个故事的话，我们的受众群体其实会更容易，因为往往我们之前可能接触影视剧的那种锦衣卫的这种角色呢，可能他阴谋的东西过多，或者说他可能人物没有那么鲜活，就是不像那个我们低年龄层的这些角色，他可能会做出一些特别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点。 那我们的卢金荣制片觉得呢？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老爹的海报的时候， 被老爹打动了。 对，就被中年锦衣卫打动了。 你这梗不会是你扔出去的吧？啊，老年锦衣卫。 对，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老爹和季英这两个角色，就是中年锦衣卫一上来就特别抓我。 那你是书控喽？ 对。 其实我们这剧还是照这么一说，好像真有一个潜台词，我们里面有少年锦衣卫，有少女锦衣卫，还有中年锦衣卫，还有老年锦衣卫。因为于小棠的那个爷爷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片中彩蛋有没有看到这个。 其实我们有埋一个梗。 埋一个梗，就于小棠的爷爷是谁？ 对，大家 老年 第二季， 老年锦衣 卫，锦衣 卫世家， 对，锦衣卫世家。 对，我们看这个那个锦衣卫的画面是3D 的，为什么没有做成2D 的呢？而二维的却做成3D 呢？是有个怎样的考量？ 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没有，我觉得那个之前其实也是考虑过，因为最早我也是画二维出身的嘛。然后，但是我们电影学院的时候，我们学的就是三维技术，也是通过这个学习发现了，其实三维技术这边还是很好的，可以实现工业化和团队磨合。因为你如果二维做的话，可能需要对于原画啊，对于美术的要求都要非常高。但这个的话，我可能对于我们公司的这个整个团队的结构和这个一开始包括作品的产能是很高的要求的。而且觉得如果能把一些美术东西能够通过三维能实现起来的话，我觉得更全球化。因为整个迪士尼和这个梦工厂现在已经在全球铺这种偏视觉向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我们一次能解决一个事情，要么就是画，要么就是拿三维做，然后要么就是古风。那么我们就把这两个点结合是最好的，最好不要说我要解决画，又要解决古风，又要解决视觉。 所以做一件事就把它做好。 对对对，我们做一件事做到极致。我觉得三维最好能实现我对于这种唯美的画面和高品质的这种制作的一个要求，那可能我就选择三维。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 3D 国漫作品也是会经常融入一些比如中国风包括武侠的元素在里面。那咱们这次少年锦衣卫有没有自己与众不同，或者说我们想做的特色在哪里？在这个筹划或者说制作之初，有没有给这部作品一个我的受众定位，我的风格特点？ 应该蛮多的吧，因为我们这代人也都是玩游戏长大的，所以小时候也看过很多武侠的影视剧啊，然后也在玩各种像仙剑呀、剑三这样的游戏。对，所以我们在开始其实还是被很多这种不管是偏娱乐向还是偏文化向的作品多少多多少有些影响。然后我们想毕竟这片子做给时下年轻人看的，所以它怎么接地气儿是最重要的。所以说 我们肯定是要在一些游戏项啊，或者包括影视项的作品中，包括一些小说项的作品中找一些灵感。但最终我们还是因为第一集因为的选题就比较新，它毕竟不是一个传统江湖，它讲的就是皇城跟江湖之间的一种文化，可能更符合我们这种就是这种现在正在时下的年轻人，他可能在大城市里闯荡，他需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而不是说只是在一个比如说乡间的小树林里啊。当然未来我们 考虑到现代的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一个结合， 对，包括我们第二季的鬼街，其实我们就会有现代的大城市的一些隐喻和这个和一些这种点在里面。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它跟传统武侠的区别已经是在于说它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真正的这种以前的那种所谓的江湖概念，而可能发生在一个包括跟现实文化有一些交集的这种点，就是它是在城市里面发生的。然后再者就是锦衣卫这个属性大家也知道，它毕竟是一个官府组织嘛，所以对它不像那种江湖大侠一样，我们那边所以里面有很多群像，虽然大家看少年锦衣卫，但是里面很多人也会喜欢像那个云偶僧啊、段云啊，还有这种花道长、石妖山这样的。你看石妖山就是个捕快嘛， 对， 然后花道长就是一个专业的小偷，然后段云嘛就不知道现在还在做什么。 段云可能在忙着撩妹， 对，忙着撩妹。 哎，说到这儿了，真是在第一季中确实是每一个角色的性格都非常的鲜明， 是的， 对不对？那三位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的角色？有吗？ 就他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也好， 先听听他们两位的意见。 好，那我谢导， 我当然是因为需要创作嘛，我是觉得其实每一个角色都很细心的去琢磨过，然后实际上也是希望在这些角色里去加入一些我们现代的一些价值观，因为它虽然是一个架构在一个古代这个时代背景下的故事，但是人物的这个价值观还是很关键的。但你说如果说真的就是特别喜欢哪个角色，我觉得这还挺难抉择的。 都很喜欢。 谢导总结了一圈，但我还是没敢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是的，是的，内心一直有个名字没叫出来。 其实我也很好奇。 我没 别好奇，来说说你的想法。 对对对， 其实我刚才就说了，我一开始就是被那个袁孝之这个角色吸引的，然后后来就是当然自己做了这片子，所以说每一个角色都像我自己的孩子的那种感觉，就是看着他们，对对对，一步一步的从一个二维的设定到最后变成一个精致的三维模型，然后有了很多表演，就但是私心还是最喜欢老爹。对， 为什么呢？是你被他的外形，老爹的眼睛里有星星所打动？ 颜值够高啊。 还是颜值比较肤浅，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对袁小棠说的那些话，包括他对锦衣卫的一些理解，我觉得都很打动。我觉得袁孝之角色很丰满，就是在一开始特别关注这个角色的点就在于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尽管做着锦衣卫这个工作，可能在当时明朝那个朝代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是他其实本人是一个特别特别正的人， 三观很正。 对对对，就是他的那个很正的点特别击中我的心， 满满的正能量。 对， 其实他们俩都还挺正能量的，就是一个小唐，一个老爹，其实他是一个人不同两面，可能小唐就是老爹的曾经的样子，然后。老爹也是小唐将来要成为的人，其实我觉得这对父子还是我们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至于我自己最喜欢的，因为当时这个毕竟是命题作文嘛，我们肯定先把重要角色给立住，然后但是其实我这人还是比较喜欢展示一些社会上各种的一些情况，包括对于明有僧的铺垫，然后对于后面的一些包括段云的戏啊，然后都还是做了一些设计跟安排的，然后希望每个角色都很丰满，因为对于导演来说，就是说的这个创作人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当然就是在第一季中能够把他们的续星展现充分，把他性格凸显出来来说，我都会很开心，而且可能脑洞还不够开，第二季还有开了很多新角色，希望大家多多见谅，还有新的角色加入进来，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宠物狗丸子也会在第二季里面亮相，然后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可能有一份心，就能够给国漫多创造一些能够经典的角色形象出来，你像日本或者欧美有那么多好的卡通形象，在中国其实这种好的角色还是少，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尽一份力吧。 其实我看就是咱们少年锦衣卫做这种古风，真的虽然是这种架空的题材，但是无论是服饰呢还是造型，就感觉就是做得很好像就是真的生活在那个场景。 对，会不会经常参考一些比如明朝的一些史料或者是一些各种文物资料来去做人物，比如说咱们看背后的这些人物他身上的服饰和纹样， 还包括这个动画当中的家居的一些布置，包括人物使用的武器道具，是不是都有参考各种资料？ 有啊有啊，我们其实一直在自以为我们还是蛮有诚意的剧组，因为最开始说了就是我们不想把少金仅仅做成一个儿童片或者一个动画片，而希望把它做成一种文化符号或者做成一种文化传承，所以我们在里面的很多的这种道具跟服装都是还是蛮精心设计的，但是 飞鱼服， 对对对对对，但是确实也后来也有些观众指出了我们的一些还是有一些小的疏漏，因为印这个项目的工期啊时间比较紧，所以我们在里面也会不停的去改进，包括最开始比较像网游风的一些风格的衣服，到了比如说大家看袁小棠的母亲的那身那种非常制式的，对的，非常明朝的制式的汉服，就是我们开始在慢慢的希望把我们的这种国学文化能够融入到片段中去，而不只是一种娱乐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人物的这个一些，包括这种红色飞鱼服，也历史上确实都是有的。我们给它只是在小唐的这个衣服上做了一点改良，就把它变成一种橘红色，就更潮一点。传统可能是更偏正红啊，或者那种朱红的感觉。 其实锦衣卫的服装不同的，它比如说御前锦衣卫和平时执行任务的锦衣卫，它的服装颜色上是有差别的。其实我们也都在前期做美术的时候都考虑到了，也都做进去了。 嗯，包括九龙杯，很多人不妨看一下我们片子一开始露的九龙杯，然后很多观众在底下刷弹幕说，哎，为什么九龙杯是四条龙啊？那我在这里就科普一下，九龙杯其实就是讲的是为什么它是一个，就中国的古人是非常有创意跟那个跟想象空间的，它九条龙其实是用四条龙的杯子，然后再通过倒上酒之后的一个倒影就变成八条龙，再加上那个喝酒的人如果是皇帝的话，那就是真正的九龙杯。 哦， 就真龙天子是皇帝的这个代号嘛，所以 最后一条龙其实是皇帝， 其实是皇帝，所以说九龙杯只有在花大场去跟皇帝喝酒的时候，那个 他才是九龙 杯， 就是咱平常这个 对对对对 平头老百姓嘛。 这个我们要没查一些资料什么的，或者一些可能还真不知道，以为九龙杯就是把九条龙吊在这个上，这也是我们的创作团队中通过他们的一个创作过程的发现，然后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结果。 这也是动画制作当中的一种快乐，就是你在进行制作的时候，在进行大量的资料的查阅的时候， 对对对对， 反而也丰富了自己的一个知识。 对，发现我们其实还是在学习，就是包括很多观众和一些粉丝比我们都了解明史，这点让我们特别开心。他通过看我们作品能够去关注明朝的历史啊，关注古代的文化啊，甚至给我们主动指出一些我们片子中的一些疏漏啊和一些 bug。 我觉得大家是个共同创作的过程， 对， 这也是少年锦衣卫的宗旨，就是 说，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这么的热爱这部作品，同时关注这部作品。那我们也知道，就是陈导是很早就进入到了咱们这个原创动画的一个领域，那就您的感觉来说，现在咱们国漫的一个原创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那代基本上，其实因为我跟谢导是大学就是同班同学嘛，然后当时其实大学的期间和大学之后都在进入这个行业，但是我们赶上那个时间，其实当时也是做加工片的一个主要时间，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有太多机会去做跟原创有关的事情，但是这么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很多就是一些创作的经验，包括我们制片这边的一个体系，都是在之前的创作中积累下来的。然后呢，然后这个机会其实我们是觉得是比较难得的，而且现在从优酷啊还有这种大的视频平台上都很支持我们的这种内容向的一种节目，到现在比如说粉丝也特别喜欢国漫的这种，包括最近尤其是在前段时间 B 站的那个 CEO 也分享了一个消息，就是国创在整个 B 站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日漫的这个总播放量，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然后所以说我们做创业人来说很珍惜这次机会，然后希望能够认识更多的这种创作人和这个团队，甚至是我们的粉丝，大家一起把我们的这个原创作品做出来。谢导，你有什么要讲？ 谢导也是在动画制作的一线吗？ 对，其实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就是我们真正毕业的那个时代，其实做原创是很难的。我记得好像那会儿真的找一家完全去做原创的这种动画公司，好像都很少。不是说没有，其实大家的路都很艰难。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在这点上，不仅仅是希望少年锦衣卫能之后的路走得更好，其他的我觉得动漫项目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共同的去发展。 没错，也相信有大家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国漫的发展也能够越来越好。 因为我现在看弹幕也是很多人都是在说国漫崛起啊什么的，所以看到心里还是真的挺暖的。 对，你也是属于为国漫出过一份力的。 对，我是国漫人。 对，我是国漫人。 对，那大家有没有自己比较欣赏的就是国漫作品？ 有啊，我觉得那些传统的那些老一辈的这些这些电影家，对，大闹天宫，其实说实话，当时我考电影学院就是跟那个有关。然后当时我在美院附中的时候就看了一篇报道，就说上海名影厂的一些老的导演们现在的一些近况什么的，然后也是在号，当时就在号召说有没有新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种动漫的这个创作和制作行业中来。然后我也是被那篇报道感动了之后，放弃了这个艺术的道路，走向了这个电影这个市场。然后所以说就是说实话，那些老的艺术家们创造非常好的作品。然后那个当时比如说我小时候看的哪吒闹海，我记得都是很清楚，在暑假的时候搬着小板凳跟随小朋友一起看。 好， 然后我觉得这些老艺术家都是我们非常，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明月。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此外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官方直播账号。 同时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所有参与我们弹幕互动的小伙伴都有机会获得啊我们直播间摆的各种少年锦衣卫的精美周边，包括但不局限于桌面上摆的这些，是不是？比如什么海报啊、抱枕啊，还有我们这些摆件，包括我们导演手中的扇子。 对，导演手中 导演说这是我的这个珍藏的物品，不能送，是吧？ 私人物品，这是 啊，私人物品啊。那大家就看看好了， 签名的。 哦，真的吗？其实刚才我们陈导讲了一半，说由于大闹天宫的渲染 号召 、然后毅然决然的报考了北京电影。 因为我觉得每个原创动漫人，我还是认为不管什么岁数都一定要心怀梦想嘛。然后所以今天其实本身做少景是我们的一个梦想的开始，但是我们也最早的开始可能是我们对一些老的艺术家跟动漫人的，他们其实也是激发了我们的梦想一样。包括这次在这个西安的星光奖上也是讲一样，就是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后辈们在做作品。其实动漫这个行业，其实它既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在，它也有很多新锐的力量。然后包括最近前段时间我也在支持像很好的国漫作品，像大护法呀，包括十万冷笑话呀，还有去年的大鱼海棠，还有再早的大圣归来，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种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包括导演来说，其实我们也不把自己的位置只放在一个动画导演中，一些好的那种电影导演，包括一些这种美国的或者说其他国家的导演，我们都在学习他们的作品，然后希望能够把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学过来，然后去变成自己的一种创作。你性格有什么喜欢的？ 来，那我们谢导。 不用了，你说的挺好的。对，因为我们当时的那个环境就是这样，就是可能出于个人的想法来说，想看到更多的动画片，但实际上我们真正在那个年代能选择看到的国漫的东西其实很少。然后 确实是， 对，然后但是老一辈的那些艺术家呢，他们其实一直都坚持在一线。然后因为包括自己的创作，包括教学，我觉得 就是那一代人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他们会比我们这个，就是至少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他们那个年代呢是完全在自己去摸索，所以有的时候观众可能会特别着急，说那个为什么不能做更多的作品出来，然后每一集的时长会更长，然后我得说真的，我们是处于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实际上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去着急这个过程，我觉得会比美国会比日本可能要更快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同行都很努力， 所以我们的发展速度一定会非常快的， 是， 对，就是观众不要着急，因为其实我们在这行业中也等了将近二十多年了，我们都没着急， 着急， 所以等待是必须的，但是等待也是值得的， 对， 它是一个积累过程吧， 没错，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山田锦衣卫的精致唯美的画风也是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粉丝，而且我们的陈导好像一直都非常钟情于这种唯美的画风，是不是？ 还好吧，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这人本身就是性格上也比较喜欢追求极致，所以可能会让人解读成唯美这个点。但其实我也有之前也创作过很多很科幻啊、很热血啊，或者很 大学的时候， 对吧？虽然我是科幻出身的，然后后来转到了古风向，那也是因为被触动了嘛。然后比如拿了很多科幻作品去跟外国的人讲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虽然在跟你探讨，但是其实他并不感兴趣，或者说他觉得这东西对他来说很幼稚。但你真的拿出是中国的五千年的文明去给他看，比如说我后来画的《花样年华》，包括邵军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眼前一亮。所以我觉得老总留给我们东西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既要去继承传统，但是未来我们也会唱诗很多新的这种创意和主题。 所以未来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风格，不同样的感觉来带给大家。 对，因为你要给年轻人的文化嘛，年轻人文化本来就是多元化和充满个性的文化，那就不要太拘于某个点。 是的，我们说像这种画面啊，包括一些场景建模都非常非常到位做的，所以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精力、财力，是不是？ 是的。 这点我觉得我们 的制片有话讲。 体会，这是我提要求，他们来完成。 其实邵锦大家很喜欢的一部分就是觉得建模和场景都做得特别精致，然后这一点呢其实我最有体会，因为其实好多那个角色模型啊包括场景二维设计上，谢导也好陈导他们都亲自操刀了一部分，所以就是这些二维的场景怎么实现到三维上，对我们的团队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精细度太高了，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 黑料 磨合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然后还好就是其实谢导在 3D 方面经验很多，然后在执行上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很好的建议啊和一些 话， 然后但是对，然后但是 如老师这边就会压量说不能再多了， 其实这两边都是在吵架的一个状态，经常是 对的，我们在争执中然后共同进步。 我这个团队是这样，就是我们导演跟制片的分工永远都是一个把控质量跟那个标准，一个是保证速度，然后因为我们要周更要完成嘛，所以他俩 是一个商业作品， 配合的非常默契，这点非常好。然后我在里面就是挑事儿的，我说这个不够好，这个不够好，这个人物不够细，然后哎呀再等我两天，我要把他段云的脸再捏两天，把他捏成一个帅哥，然后。 就我们其实第一季更到第六集的时候，段云的那个角色模型还在 调整，还在捏，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看出来， 脸变了。 下了节目之后，大家纷纷找出了第一集的段云， 段云 第六集之后的段云 假脸第一季。 其实第一季播出之后呢，就是大家对这个就高渲染啊、细建模啊、场景逼真啊等等等等这些，就是第一季好评如潮嘛。那第二季就是有哪些看点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 哎，我觉得在透露看点之前，不妨兑现我们的承诺好不好？ 好， 也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少年锦衣卫》第二季的一个宣传片将在我们今天晚上漫游嗨翻天的节目现场首爆，首爆啊，小伙伴们！所以今天大家来到这个直播间真的是值了，所以哈，就是只播放一次，睁大大眼睛， 播放第二次了。 好好来看看我们这个《少锦》第二季当中都会有哪些亮点带给大家呢？一起去看一下。 来到轨迹，跟千面狐合作， 只是暂时的。 这位小妹妹是第一次来我们轨迹吧？ 哼，刮 以变形的街道。 不好，是本届的防御机关。 宣传片， 哈哈，哇， 好看！ 我觉得信息量有点大，要消化消化。 我看到最后一个，9月28，咱们鬼节见， 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大家肯定已经把这个时间点烂熟于心了。 对对对对 对，尤其对于粉丝来说，盼了有几个月， 还先盼月亮，感觉好像我们等了好久。 我们好像第一季是5月完结的，是不是？ 对，5月4号。 5月4号青年节当天完结的。 对对对，我的生日的第二天。 哇，哇，陈导好像又透露了了不得的消息呢。 对对对， 秘密， 来年见。 大家记全家桶的时候，可以选择5月4号前面那一天来记，是不是？ 过青年节我不妨碍，青年节可以。 对，一年365天都是欢迎的。就我们知道，第二季是终于进到了鬼节。 刚才其实看 PV 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好的看点了。 好像也要出现新的那个戴兜帽的人，是不是？ 对，刚才出了一个就是很 神秘人， 很神秘的。 然后包括一个很帅的机甲。 对， 都是 那个是机甲吗？ 那个是。 我们在第一季中不是有机关的人这种设计吗？其实。大家这个就不方便剧透了，反正他现在看起来是个机甲，但是实际上怎么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第二季的一个看点，就是他也对，他也是，他也是我们鬼节里面的一种叫做所谓的一种 特点 的一种鬼，对，我们就是诡异的鬼，或者说好玩的鬼。 看我们这个刁难型的弹幕又来了，说好的我们小亭子的女装呢，怎么木有看到啊？ 现在就让你看到了，那我们还怎么拍第二季啊？ 所以这是有的，是不是？ 第二季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小亭子有好几套女装， 好几套，是为了就是调查方便，所以要。 剧情需要，比如还有情侣装之类的。 哇，情侣装， 哇，好值得期待啊！ 因为我们毕竟方雨婷是女性角色嘛， 少女锦衣卫。 而且方雨婷也是我们《少年锦衣卫》的主角啊，她肯定是需要多一些。我们对她的塑造，可能第二季会也要放一些笔墨，画一些笔墨。因为第一季铺垫她的线索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不妨从这个剧情上以及技术上来给大家聊聊《少年锦衣卫》第二季的亮点。比如说，大家说了云九呢，云九是刀刀刀还是唐唐唐？大家往公司寄刀片还是寄糖，就看 我还 在等着，我在等着，我会为我的行为负责任。云九，我觉得第二季还好， 还好 ，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 不许剧透。 我是觉得他俩的两个人的状态都会继续去发展，尤其是我觉得九公主呢，因为第一季我们展现出来她。更像一个小女孩啊，随着她跟段云的这种情感，后续 大家关注。 刚才已经一直在掐她大腿了， 就看到我们陈导威胁的眼神。 第二季的惊喜， 对我们的角色在第二季都会有成长的过程， 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和那种出乎意料， 越来越期待了。 对呀， 他会有特别厉害的新角色， 新角色能不能透露一点点？大概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里面有很多新角色呀， 见到各种鬼， 太多了。我们鬼街其实里面，既然我们想把鬼街做成一种中国鬼文化的一种代表，其实更多的想做的它的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解读，包括我们的里面从道具啊到角色都会有跟这个有关的设定。比如说鬼街现在大家能在那个宣传图里面能看到后来的一些像孟婆呀。那种判官这样的都是里面的一些角色， 对，大家看我们背后的这个大屏幕，其实这就是一个鬼街的场景，是不是？ 概念图 其实就像传统的夜市，就因为小时候都很喜欢去这种像夜市一样，包括过年的时候那种感觉。 对， 所以鬼街其实像是那种感觉，一年四季都是在过节。 看这个图片都可以看到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群，然后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感觉，是各个行当都有，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街里面大家 主要主营业务，就是他 什么都赢，什么都赢， 不知道是什么， 感觉像集市的那种感觉。 它其实对它其实就像一种集，或者像一种就是一条商业街，甚至它还有一些功能性，比如说像花乐场去鬼街，它是有它的一个目的，对吧？对，因为。 这个还是不要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花道长的职业。 我还以为你 不是卖萌吗？不是卖萌的。 大家要考虑一下花道长的性别。 因为我们那个其实那个片花里面已经点出一些点来了。其实鬼街它的在整个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作用，其实是一个江湖人聚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继续往下去联想。 对，包括我们鬼街还很好玩，就是所有人都戴着面具。 对，我刚想说，是不是进鬼街必须要戴面具呢？还是？ 情节点 、这个也是我们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情节点，就是也是后面会发生很有意思的剧情。 没错。那其实刚刚提到的云九嘛，然后也有弹幕小伙伴说，那这个小亭子和小唐， 问到重点了。那我觉得可能从还是要从第一季大家对小亭子和小唐的认知开始。因为目前第一季确实小唐的剧情推进的跟他父亲那条线有点慢，是因为那个他这条线等于说是我们观众比较期待的。但是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在第一季中多看看小亭子这个主动性的东西。第一，现在女孩子她也慢慢的独立自主了，然后包括对小亭子塑造，其实我们是希望在她前期能够多一点往前进的东西。而小唐实际上是我们在故意压她的那个状态，因为她老爹实在太完美了。我们第一季的包括整个创作组都把精力都放在老爹身上了。 你们都是我的锅。 对。 大家会不会有一个预判，就是你们在这个动画投放之前会不会想，哎，我觉得老爹这个角色没准会特别受欢迎。 肯定会很受欢迎的，因为老爹这个角色他的戏份就是那样设计的，就他本来就是一个完美的代表，而小唐的不完美是恰恰他要是把老爹当做榜样或者当做目标去追寻，就像咱们这代年轻人跟长辈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长辈其实我现在随着我的岁数增大，我越来越觉得长辈其实很不容易，包括长辈的很多思想啊，还有他的一些优点是我们小时候没有看到的，就跟老爹一样。可能你看小唐对他爹这么的这种态度叛逆，其实对于他证明他不了解他爹的真实的一面。 对， 所以我们其实 是成长的一个， 对，所以小唐现在，所以现在小唐越让大家觉得可能很多地儿看不顺眼，可能越是有，因为他有些年轻人的一些不成熟，或者说，但是大家只要期待小唐怎么变成老爹就好了，这是我们小唐这边我们不担心。但小亭子这个角色比较微妙，他其实是一个一直把老爹当做一个偶像来担当的一个人，就是说老爹在，对，包括大家看第一季为什么都说小亭子为什么不穿女装，因为小亭子其实就想当老爹那样的人，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一个英雄一样的人物的锦衣卫。而小亭子其实他所有的装束都是在模仿老爹的那种感觉，黑色呀，严肃啊，然后很严谨，甚至不像没有女人味儿，也是跟他有关，所以小亭子更像老爹的这种亲密继承人一样。而之前观众也吐槽说，哎，小唐长得像他妈，然后小亭子长得像老爹，对不对？他们是兄妹。而且第一季的时候，小亭子一出事，小唐捂了一下胸口，然后很多观众猜，哎呀，这个心灵感应。然后所以说，我觉得第二季应该，我觉得我们也想去讲一讲小亭子这条线它是怎么走的，因为这两个毕竟是目前咱们已经抛出来的锦衣卫的，大家可以猜猜还有什么样的锦衣卫。因为其实少年锦衣卫是个群像，我们还不只是说这两个角色，可能还有别的少年锦衣卫大家没有发现哦。 所以你看，其实大家问的问题特别的多，比如说我有一个小伙伴就说了，我猜老爹在鬼街，那你慢慢猜。 不能剧透。 那其实刚刚说了这个少年锦衣卫第二季的相关的话题嘛，其实之前我们陈导也跟这个海报合过影，然后他还对海报进行了分析，是不是？ 对，分析 进行了细致 的 分析。 细致， 所以这个至于分析的对不对呢？ 我在那个百度贴吧看了这些帖子，好厉害，就把那个我们真的， 其实导演都没有想那么多。 对的，我们还是挺用心在做这张海报的。对，但是刚才谢导说这张海报可能是假的，这张海报是我 P 的，然后他的海报还没 P 出来。 喂，诚意在哪里？ 不，因为肯定我们。说实话，就这版海报是我们在第一季结束之前就定下来的模板，然后当时就确实在里面有些情节是添加进去了，但是其实真正第二季的内容海报中还不一定能反映得出来，因为我们第二季的内容量非常大， 非常大。 对，这个海报其实只是凸显了我们在第二季的可能前面刚一开始的很多线索，比如新的角色，然后跟鬼街有关的这个像万鬼楼的这个大厅这个地方，还有像这个里边的三只小鬼啊，还有这个。对，还有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样片中出现的一个机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丸子狗狗，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张海报真的是帅呆了，陈导下了节目这张海报可以送给我吗？ 好啊，好，你放在卧室里面。 用他 今天他们怎么看着你带不起床上班 就是看到小亭子犀利的眼神，嗯，该起床了是不是为什么大家都意味深长的 对少年锦衣卫第一季的开播的时候也非常火，就是在之后有没有进行就是打算对这个 IP 进行一些别的就是计划呢，比如说手游啊什么之类的。 有啊，那你原来 现在手游一直在做，然后应该也会很快就跟大家见面，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小说和漫画的计划。 哇，小说和漫画， 对，这里其实要很感谢一下，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观众他会有误会说，哎，少景一火了之后就马上改编游戏啦，改编影视剧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少景这个项目其实在最开始我们在拿着这个项目计划书跟我们的平台去谈合作的时候，其实就也在接触游戏方，其实游戏方给了我们很前期的一个很强大的支持，就是他给了我们项目的一些，就是通过这个版权费给了我们一些资金上的支持，然后所以说这款游戏其实也不像大家说的那样，就可能很急功近利的去开发，他其实也开发了将近两年时间，就是很有诚意的在制作，也是我们凯因游戏的一个很重点的项目。然后我们希望这个游戏其实，由于团队和我们这个 IP 一样，共同能够带大家不同的惊喜， 值得期待， 对对对对对， 值得期待。 包括我自己也写了《少年锦衣卫》的小说版。 哇 希望能够 更期待了， 不知道在编辑那里会不会被咔掉，因为我的文笔可能也许还不一定能过关，但是也是我自己的，算是我想在里面投入的一个创作吧，个人创作。然后包括我们后续也会希望能够有一些多的合作方过来共同开发锦衣卫的，像漫画啊，还有周边呀，还有很多，因为我们衍生品也在做，包括漫画版的开发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 是 有好的观众他有这个创作意愿都可以多跟我们这边进行互动，去我们的贴吧呀，还有这种公众号上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未来我们还希望能够开发一个，像刚才咱们一直在聊老爹嘛，这么高人气的作品我们怎么能放过呢，然后我们还是就是也正好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锦衣卫的大电影计划，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老爹作为一个主要角色去讲一讲， 大电影 讲讲老爹怎么成为冷面军刀佛的故事，就是老爹的年轻的传奇 前传喽。 对啊， 哇，今晚的重磅消息真是一个接着一个， 啊， 我觉得现在脑容量有点不够用， 消化不过来了， 惊喜不断。 而且据说这个手游是不是明月同学？就明月同学可以， 他配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我听说了。 是的，然后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开头的时候，明月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招聘信息，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博彦映画现在整个团队是越来越 强大， 扩充了，已经超过了100人。 对。 那现在是不是在团队的管理上，包括运营上，也会比之前会更加复杂一些？ 对啊，因为现在我们为了养少卿这个亲儿子，然后我们不得不再去生个2阿哥、3阿哥来，大家一起来打工劳动一下。然后因为其实这个创作团队大家知道的，虽然可能现在在看少锦，但是其实我们的编剧老师和我们的主创团队在2年前就开始策划和写作了，但是为了保持一个团队的持续的运转，我们必须要不停的有新的项目去进来，所以这个团队也会越来越壮大。包括为了保证我们第二季的这个按质按量的完成，我们的制作团队制作公司都在加班加点去增加人手， 现在还在加班。 对对对。那么你刚才说我们3个人很难凑在一起，就是因为其实像这样很轻松跟大家聊天的机会可能只能在公司啊或者工作场上才遇到，我们基本上私底下没有什么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陈导在有一期小剧场里面说好像每一集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最后就是完成之后开车把每一个员工送回家，然后当时还外面下着大雪，我觉得我的天，太不容易了， 真的是。 对，那场确实也是我感触比较深的，因为整个少锦的制作都是在冬天和春天完成的，然后那个也是一个就是倒春寒的一天，然后这样那天确实有一个播放事故，我觉得也是上天给我们一种考验吧，冥冥之中我觉得都是有这种定数。等到我们度过那节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就跟下过雪的这个北京市一样，就是焕然一新，就虽然可能这个过程虽然有点波折，但是最终的对最终结果是非常好的。 是的。 然后而且观众其实也挺贴心的，知道我们中间的很多的一些压力，很多人在说有大者不要太挑，但是这点真的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提严格的要求，也是鼓励我们进步，我们是愿意接受挑战和愿意去挑战自我的一个团队， 所以我们的制作 尊业形象的团队 愿意接受挑战，其实这样才是好的，可以督促我们的作品质量越来越高嘛。 对，我觉得也是，就是动画方啊也是跟观众啊互相之间有交流的话，也会我们的作品也会越做越好。 对， 确实，其实之前很多小伙伴也知道，就是我们陈导这个办公室好多好多的各种各样的全家桶，是不是也是大家加班熬夜一块吃完了夜宵的 对，有粉丝送的。对，是这样的，其实全家桶这个事儿，我觉得在这里分享的其实是我自己个人的小爱好。然后但是这个小爱好其实确实也蛮多年的，十几年了。然后从最早 KFC 这个品牌进中国，其实我一直最开始是比较好奇说为什么他们会做全家桶，后来发现他们全家桶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聚会啊，包括家人聚会的一个物品。就是他在这个比如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亲戚朋友啊还有我们的小伙伴们在一块的时候一块吃顿鸡，就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跟过年一样。然后就这种记忆就一直留在脑海里。后来发现，哎，原来他们 KFC 把这当做一种文化来推，包括咱们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他们都会去出相应的桶啊，就慢慢养成这种收集的习惯。后来发现每个桶都满满都是回忆，然后包括也有小伙伴从外国呀外地就甚至是这种外国去把这个东西带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让我很感动。我觉得这是一种友谊和一种就是欢乐氛围的象征。但是我作为个人来说，其实是想去向 KFC 这种外国企业学习怎么去做文化，因为他们真的把他们的这种美国文化去推广到了我们的这个年轻当中去。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说怎么去推广我们自己的文化，甚至走出国门推向世界。这其实是我个人其实也是放在办公室，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心态。 每天盯着全家桶来激励自己， 对对，学习 一下 怎么去， 感觉那个画面 有 一点 中国的饭碗。 是的， 保住自己的饭碗很不容易。 真是各行都有各行的艰辛日， 真的是这样。 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哈，那个能不能再来介绍一下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比如说很多人很关心这个《锦衣伏魔录》，还有据说《少锦》第三季也已经在筹备制作。 对对对，我们《少锦》第三季的剧本已经在写的差不多了，然后而且就是刚才也说了，就公司光一个阿哥可能也是很难维持我们这么多人的一个运转，所以今年下半年也会上线一个新的项目叫《锦衣伏魔录》，然后这个题材也很新颖，讲都市跟魔幻之间的一个穿越的一个故事，然后也是讲跟现实有关的一个题材，就讲的是人跟魔之间的一个转换，就也是讲心魔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里面也融合了很多非常好的偏软科幻的一些创意，不只是一个东方奇幻题材，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期待。包括后面《少年锦衣》第三季，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让谢导先简单的给大家讲讲创作思路和剧透一点。 要剧透吗？ 开玩笑。 就是影视开发方面呢？影视开发方面是不是？ 影视开发方面就是我们 就 大电影， 大电影。 然后我自己的，刚才我聊了一个，就是小时候非常感动的作品，那个《闹天宫》这个题材，我在做一部大电影叫《一起闹天宫》。而这个一起其实就跟我们的《少年锦衣》一样，有一个希望大家多参与，或者说希望有特殊寓意的一个闹天宫，而不是像只是一个那种传统的复制，而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解读，但这个解读一定是尊重传统基础上去做的，很合情合理。 形式上也有一些突破 啊，形式上 突破。 那我们谢导有没有补充？ 我觉得挺全了，我就不补充。 谢导每天是不是也是 期待？ 刚才你们递过一张条，我们都很紧张，时间快到了。 是的，就是愉快的节目总是要跟大家说再见的。 对， 但是今天我觉得大家不亏啊，然后知道了这么多一手的消息， 又看到了我们的 PV。 我还以为又看到了我们，因为你指着我，又看到了 我们的 PV。 好伤心 哇！真的是首发，其实真的是刚才 非常棒， 真的是。 你们多问题都没问出来，就已经结束了。 对，但是我们这个少锦后续相关的 IP 开发，包括大家有提到说这个手办什么时候出，这个也是不是也在计划当中？ 对对，手办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计划，因为之前为什么没做呢？一是说我们 IP 确实还不够有名，但是现在很多人找过来做的时候，我们在做非常严格的监修，就希望能够保质保量，而不是说太急功近利。就是希望我们的衍生产品跟我们的作品一样，就是能够有品质的代表，能够为让我们的粉丝感到自豪的一个作品，所以是这样的。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关注我们的作品。 对，我们没抽奖啊，今天好像。 对，我们抽奖是工作人员在后台抽。 哦、对， 是的， 叫你们收到奖。 让我们陈导还有我们的谢导和我们制片的欧气传给大家试试。其实我们这个屏幕右下角有我们博爷映画的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来这个扫码关注一下哈。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辛苦了，谢谢三位。 感谢我们三位大家。 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漫游花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不妨来点击关注。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邀请二次元圈里面的大咖来做客节目。 没错呢，我们节目每天呢都会有一个小时日播， 没错。 然后欢迎关注接下来的节目，是我们的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刘明月， 我是左小美。哦，对了，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大家可以进我们的群来玩。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大家明天见，拜拜， 拜拜， 拜拜。